第146集。不一会儿，唐一川开了门，衬衣扣子一半没扣。居家的唐处不比庭上看着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脸上依旧弥漫着一股森然之气。唐一川高出周阳大半个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什么事？ 周阳二话不说，挥起拳头就砸过去。唐一川冷不防地挨了一拳头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周阳趁势闯进屋里，他眼尖，一眼就看见客厅茶几上的一只黑色绒面、造型独特的戒盒。大理石茶几光可见人，上头除了那只戒盒空无一物。可以想象，唐一川方才就坐在沙发上，拿着这东西反复把玩。周阳伸手就去夺那戒盒，情绪愈发激动地嘶吼道： 我老婆的东西怎么在你手里？ 唐一川抢先一步，将那戒盒夺在自己手里，然后迅速连出三拳，直接把周阳打倒在地。唐一川从我这儿得知周阳来的目的，表示自己确实一早就知道邹莹想离婚，因为他来找过他，想让检察院监督公安立案，告周阳重婚。 我告诉他，以现有的证据定重婚不太可能，他说只想以此谈判，希望周阳能主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。 唐一川说。这会儿周阳估计彻底醉倒了，直接跪地不起，他对着我与唐一川拼命抽自己的嘴巴，哭着重复一句话：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 周阳就这么跪在我与唐一川身前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两手左右开弓，把脸抡得比猪头还肿。他还在问：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 周阳咧嘴呲牙挤眼睛，越哭越来劲，压不住话头，反反复复就这一句。我被他哭得一时耳鸣，凶猛又恍惚，仿佛这一声声拷问的是我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，因为阅卷的人从来不是我。见不得好兄弟哭成这副鬼样子，我问唐一川： 你这儿有醒酒药没有？ 唐一川沉吟片刻，反身去厨房取来一杯冰水，兜头朝周阳泼了过去。一杯冰水多半泼在脸上，余下的直接灌进梗子里，哭声总算止了。但周阳仍瘫在原地，嘴里喃喃有声，不知在说些什么，拉他也不肯起来。我把周阳扛到沙发上，他倒头便睡，一张潮红微肿的脸在月光下发亮，表情十分丰富，既像怀孕的心腹一样欢喜，也像怀才的诗人那般忧郁。我不知他这是想起了什么，是相识相爱十余年的点点滴滴，还是竹篮打水终成空的这场婚姻。失去方知后悔，这是全人类都易感染的毛病，一旦发作无人生还。想到我曾经也在最后被人兜头泼过，我一下乐了。唐一川扭头看我，淡淡地问： 笑什么？我认识一个主持人，跟你挺像，板着一张臭脸，一言不合就泼人一脸。你说东方世界的行名吗？我讶异，这都知道，忍不住就把那个憋久了的疑问抛出来。 唐处长该不会是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关心我吧？ 许苏提过一句。 唐一川皱了皱眉，寡淡的态度一如往常，也不知信我没信。正巧周阳的司机打电话来，我替他接了手机，报了地址，等着对方来接。等人的时间里，我从唐一川这里得知了事情的全过程。一早就有些风言风语，然而邹莹一直忙着与福彩中心对接一个公益项目，加之对丈夫的爱与信任，没把外头的传言当一回事。周阳这小子确实该死，他以前玩女人就有错，但好歹还是偷偷摸摸的。但这回他竟出资给那女的开了一间文化工作室， 对外也一直宣称两人是夫妻。结果那女的贪心不足，挺着肚子去找邹莹这个原配逼宫。邹莹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这么些年一直被丈夫的殷勤体贴蒙蔽了双眼。多少豪门阔太遇见这样的事情只能咬牙硬忍，然而邹莹不干，一场夫妻枉耗心血，他爱时有多全心全意，不爱时就有多决绝刚烈。他没跟小三拉拉扯扯，直接准备诉讼离婚。这话题聊不了几句便聊透了，唐一川余话也不多，起身去拉开书柜抽屉，手里拿着那只黑色戒盒。心头疑问又起，我的视线无法从戒盒上挪开，问他，这是邹莹的婚戒？ 不是。 唐一川把那只戒指扔进了抽屉里，然后珍而重之地将屉门推上了。 我的东西，他替我找着了。 春夜多云，凉风习习，我与唐一川并肩站在窗前，这么望出去，这座城市的夜景十分旖旎。自窗口往外望去，只能隔着眼底的雾气看见绰绰人影，他们好像是当年倜傥的周扬，好像是当年窈窕的邹莹，又好像是当年未经世事的我与唐一川。这个时候门铃响了，周扬的司机总算来了。我与他见过不少回，好像是周扬的一个远方亲戚，也姓周。我随周扬管他叫老周，老周冲我与唐一川点头哈腰一通道歉，然后脱鞋进屋，将周扬扛在了肩上。唐一川随我们出了门，一直没怎么说话。我当他是恼的，便赶紧向他保证，再不会让周扬这小子来打扰他的生活。他突然问我， 你呢？ 我笑着说，我也不会再来这里了，你不用担心我再徘徊在你家楼下，或者找案子故意接近你，往事就让他随风去吧。我搭了老周一把手，一起把周扬扛进电梯里。我与唐一川就这么互相看着，直直地看着，直到电梯门缓缓关上，像一幕戏剧拉上中场的帷幕，像每一个乌有的美梦终究是要醒的。电梯门彻底关上的那刻，我一下泄尽全身的力气，站都站不住了。老周很体贴地把周扬扛在肩头跟我说， 我好像听见你那朋友喊了你的名字。 我摇摇头，无比疲倦地回答， 不会。 十几层的高楼，电梯一路向下，中途也没人上下，很快就到了底。我与老周驾着周扬往大门外走，这老小子还在嘀嘀咕咕。 傅律，我真的听到有人在叫你啊。 傅律师。 我应声回头，唐一川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，他是跑下来的。 傅一志， 司机老周识趣地将周扬完全接了过去。唐一川走到我的身前，斜射过来的月光雪亮如刀，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，我们之间轻轻回旋。这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唐一川，全无庭上的果敢犀利与人前的冷漠傲慢。他喊着我的名字，一步一步向我靠近，微拧着眉头注视着我的眼睛。这些极其反常的表现说明一个问题，他接下来想说的话令他难以启齿。